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 FM 九九闲偷客栈。 Hello， 各位好，我是方四娘。 你们想我了没有啊？ 想我？ 你都想吧？是吧？是吗？你两个都想？ 也许是 哈、 啊，把那八个妈得吞肚子里， 肯定是啊， 是吧？ 对。 啊，那这时间，当然了，你们这么想四娘我呢，我肯定也不能让大家失望， 没错。 哎。 貂儿又用磨两天刀啊， 哎呀， 刷刷的。 你看，貂儿为了大家这个福利政策呀，连貂儿都不穿了。貂儿，你今天的貂儿呢？ 貂儿买刀了，把貂儿卖了，买刀了， 把貂儿卖了，都买了几把刀，完了给大家谋福利 是吧？刷刷刷。好了，那今天咱们闲聊客栈的刚开始，我们掌声哈、啊，介绍出咱们今天的嘉宾。哟呵，貂儿最 帅呀！ 哎，貂儿最喜欢帅哥了，是吗，貂儿？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来自，这名好，来自爽翻天的大帅哥。哪个爽翻天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哎，大家好，我是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的店长，我姓牛，叫牛小雨。 哎，好名儿、嗯！你看，爽翻天重庆火锅的店长，完了还姓牛。 哎呀，牛， 嗯， 又爽又牛。 对，今天还送牛肉。 啊，是啊。 你这牛肉是你身上哪儿的呀，牛经理？嗯， 这个主要是这个瓜条肉，黄瓜条，俗称叫黄瓜条。 就是你后背上的是、 啊，后背上 对，后背上的。好了，开个玩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你看刚开始跟这个牛经理的介绍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线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重庆老火锅呀。然后最近咱们这重庆火锅这频率挺高哈，就是火辣辣的，大冬天是吧，大家都爱吃火锅， 红红火火的、 哎、 但是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特色，都不一样、嗯、 对，没错、哎、那么今天呢，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的听友哈，肯定都知道了呀，呵，今天牛经理大出血了呀，这牛经理身上的肉都不够骗了，今天咱们送20盘肉， 对， 20盘肉， 没错， 是吧，牛经理？ 对，不光有牛肉，还有羊肉 啊、 哦，牛羊肉都有 都有了。好了，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吧，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听友哈， 嗯， 咱们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 嗯， 在上面哈点击这个查看历史信息，第一条这个爽翻天字眼的是爽翻天啦，走，跟小二去抢高钙羊肉和麻辣牛肉去、 嗯、 又是免费的，真是爽歪歪啦。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主题啦、 嗯、 你看， 没错， 高钙羊肉和麻 辣牛 肉，今天凡是咱们中奖的听友，一人两盘，一样一盘，直接你端走，直接到店吃就行了哈。 嗯， 嗯，也是咱们这个高钙羊肉和麻辣牛肉也是店里的一个特色，是吧，牛经理？ 主要麻辣牛肉它是经过腌制以后，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店里边的特色菜， 嗯， 然后 特色菜 高钙羊肉就是比较符合这个房山地区这个人群的口味啊。 嗯，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咱们今天的抢福利政策吧。 嗯，没错。 哎， 选择题今天、 啊、哎，对，今天选择题， 嗯，挺好的。四娘想了半天呢， 哎呦喂，真是不容易、啊、 这问题有点难呀。 嗯，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爽翻天火锅、嗯、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的店名是叫什么、嗯、 叫啥来着？ A 爽翻天， A B傻呵呵， B 傻呵呵， C 爽歪歪。 哎，没问题，选哪个呀？

相识尚令人暖，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真力暖吻暖字，偏偏知道爱令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涛客栈。我是美丽大方，你们最喜欢的风四娘。 我是美翻天的赛貂蝉。 哎呦，貂蝉，今天换那个什么了？ 换词儿了？ 换词儿了？嗯，不爆台了。 不爆好几辆了，不能再爆了。 再爆的话，我就听众的都不够你爆了， 对对对， 是吗？ 激起民愤了，所以 美翻天， 哎，没错。哎、 好、 哎， 那今天美翻天的雕带我们雕，哎呦喂，我一提起我就想起，哎呀，雕啊，其实特别喜欢穿雕，这个天天早晨这个大雕往身上一披呀、啊，就闪瞎了我的眼。 这不穿貂能配得上这名字吗？是不是、啊？ 是的，但是貂今天没穿貂，为嘛呢、嗯？因为据说貂把貂给卖了， 卖刀了。 嗯，卖了貂、嗯，然后完了买刀了，买刀给听友谋福利了，因为礼拜一嘛，嗯、是吗？礼拜一刚上班，宝宝不开心，那、嗯、貂就牺牲一下自己的貂，完了就给大家买，嗯、那个什么，反正就是你们都懂啦。 哎呀，大掌柜，你听见了没呀？ 大掌柜，你说貂这貂都没了，你说貂起码还买。得起过你说四娘我 哎呦我以为你要说给我买个貂呢， 手里捧着我窝头 吃火锅去吧， 菜里没有一滴油。牛总，菜里没有一滴油。牛总没有一滴油。 没事，我那油水多。 有肉， 哎，有肉， 你有油， 能再接着去吃吗？ 没问题。 牛总还看我一眼，弱弱的，就可没底气了。我能把你吃穷啊！真是的，你这， 哎呀， 没女朋友吧？ 没有吧？ 有。 有，哎呀，真不会说话， 真是这女朋友也是怪不容易的啊。好，那这时间咱说正事儿哈，说正事儿不闹了。这个今天，先头客栈咱们现场请来的牛总呢，是嘛的呢？是给自己这个给我们做现切牛肉的，这个也不开玩笑了哈。牛总，从哪儿啊？内蒙古。在这个牛羊身上啊，咱们做这个产业链，然后把牛羊肉运到北京来，不是从他自个儿身上哈、而且我们的这个爽翻天火锅呢，还为了牛羊肉的保鲜，单建了一个冷冻库 哦， 哎，厉害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爽翻天也是一个非常正宗的重庆火锅哈，也是给大家送来了福利。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第一轮抽奖已经产生了，我来公布一下中奖名单。第一位名字叫做陈小兜， 好，恭喜 恭喜。第二位名字叫做雨，下雨的雨，哎，恭喜。第三位名字叫做梁欢，恭喜 恭喜， 哎，恭喜我们三位， 三位， 三位中奖听众哈。 要去吃火锅啊， 对， 要 去吃火锅了。说一下咱们中的是什么奖呢？中的是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给你提供的高钙羊肉和麻辣牛肉各一份，两个人去吃的话，基本上两盘肉差不多了吧，牛总？ 差不多，再等点也就差不多了。 点点菜啊， 菜啊什么的。 对，是，就我的意思就是肉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肉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除非你是真的能吃肉，比四娘我还能吃肉哈。好了，那今天咱们牛总的福利也真的是送的非常非常到位了。那这一时间没有抢到我们这一轮福利的朋友，不要着急，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热心了。哎呀，公众后台都要刷爆了，老热心老热心了，谢谢谢谢。那这一时间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个牛肉火锅，当然了，不是牛肉火锅，这个重庆火锅 ，sorry， 重庆火锅， 满脑子光想牛总牛总的牛牛牛牛牛了。我们呢，接着聊一会儿，一会儿在下一个广告口的时候呀，您手速快一点，咱们还有三个名额，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两盘牛羊肉哈，都是送给你的。好，那这一时间想问一下牛总，咱们的这个，都说重庆老火锅哎，大家都说自个儿是正宗的。 对，这个重庆老火锅讲究是， 对呀， 四个字，麻辣鲜香。然后 麻辣鲜香， 哎，对，基本上好市面的火锅可能做到麻辣都游刃有余，但是鲜香这块可能还稍微差一点。所以我们这块爽翻天这个重庆老火锅呢，我们这些熬油啊，从熬油啊到这个底料啊，到小料加配合起来，还可以能够达到麻辣鲜香的效果。因为我们宣传的理念就是麻辣鲜香四个字。 哎，这料是秘制的吧？ 那肯定是啊，不然能？那我也是想问一下哈、能不能给我们稍微透露一下，我们是从哪？是从锅底料这个体现出它这个鲜香麻辣鲜香呢，还是从小料上去体现的？是从哪儿体现的呢？ 主要是锅底料，然后这个辣椒麻椒的配合，还有油的配合，然后能够体现出它这个麻辣鲜香这个特点。然后再加上你像小料，它有一个降辣和去火的功效，然后 就油碟儿， 对，油碟儿这块儿，然后北方人可能都吃麻酱，然后他懂，他也可能会吃麻酱，但是 英文姐，油碟是什么呢？ 油碟其实就是重庆的香油， 秘制的香油， 蒜油， 再配上一点点蒜泥。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能，其实比较喜欢吃重庆火锅的，大家都能够了解到，几乎每一家，也是最近吧，我特别欣慰的一个点，因为我很喜欢吃重庆火锅，之前真的吃不到正宗的，但是最近这两年啊，就是感觉，哎，能吃到正宗重庆火锅的地方还蛮多的，然后这个每一家呢，都会有这个小 小易拉罐儿， 嗯， 罐装的这个 香油， 从重庆空运过来的香油。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一点，咱们爽翻天也是这样的， 哦，对，也是如此，嗯， 都是从重庆直接罐装过来的哈， 哎， 而且锅底也都是从重庆精选的这些各种辣椒啊之类的原料， 麻椒、辣椒都是精选的， 嗯，经过一道一道的熬制。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牛羊肉，对吧？你像刚才您所说到有一个特色的叫做麻辣牛肉， 麻辣牛肉， 哎，你自个儿后背上切下来的，也是从这个运过来之后呢，为了保存自个儿的肉呢，还专门建了一个冷冻库。 对，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是在后院建了一个挺大的冷冻库， 嗯， 就怕的是冷藏起来这些东西， 嗯， 有一个保鲜的这么一效果， 是， 然后还有量上面供供。 熬啦熬啦熬啦！其实说到这儿，我已经，哎呀，我觉得不用说别的，我们就直接送给听众啦，送给听众免费去吃，听众去品尝一下，哟，不错，这就可以了，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嗯， 对吧？ 是的。 哎，那这一时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你们的，嗯，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你的回复。是的。 对，这一时间咱们的第二轮抽奖又要开始了， 嗯， 拼手速的时间了。来问一下，爽翻天重庆老火锅， 它叫什么 ？A. 爽翻天 ，B. 傻呵呵 ，C. 爽歪歪， 选几呀？ 我也不知道呀。 赛貂蝉，嗯， 没准是选 E 疯四娘， 嗯，看看你们怎么选咯， 嗯，拼智商的时候到了， 嗯， 反正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高智商的人才能答出来， 没错， 哎呀，好累啊，好吧，嗯，来，我们再请小灯的广告，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直接对回复给我答案，前三名，麻辣牛肉和高 钙 羊肉， 羊肉送给你， 一样一盘送给你。 谁失去了天真？不懂你的眼睛没缘分，我看不到。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三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仙偷客栈。 哎，仙偷客栈，我是风情万种的风四娘。 仙偷客栈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是 美翻天 的赛貂蝉。 哎，貂儿不爆胎啦，最近 你不能再爆啦。 所以改了。翻天了，你咋不上天呢？ 那个，我等听众都换完新的轮胎之后继续报，先不报了。 听众这时候心里面在想，我招谁惹谁了我？我听你们个节目，完了我还得报胎，容易吗？我宝宝心灵苦啊！ 如果他们承认貂蝉美的话，就不报喽，是吧？ 那你对啊，这不就是因为承认你美所以才报吗？ 你承认我美不报，承认四娘美才报。 我承认我比你胖，行了吧？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四娘偷偷的瞪了我一眼， 你满意了吧？ 好，我们言归正传喽。 真是的， 对，每当四娘一公布这个中奖名单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四娘。 嗯，完了，我不公布的时候，你们就不喜欢我呗？那我不公布了，真是的，当着牛总的面，哎呀，牛总瞪了我一眼，我就有点害怕了。那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这一轮的中奖名单哈，这一位名字叫做 AJ， 好名哈， 让我想到了金龙鱼，叫做紫金鲤鱼，恭喜恭喜！哎，咱们今天的第四位中奖的听友哈，第五位呢是叫做孟楠，恭喜！第六位也是一位新朋友，叫做天童嘉禾，心里刚才。恭喜恭喜我们这一轮的三名中奖听众，每个人可以获得由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给您提供的高钙羊肉以及麻辣牛肉各一盘，直接到店去品尝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也是和大家说一下哈，不要着急，哎，刚才咱们又有听中奖的听众了哈，刷刷刷的刷屏问呢，说这我怎么领奖啊，别着急哈，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给您，哎，每个人都会发这个发送私信，告诉你领取的地址和这个电话的。那这一时间呢，哎，其实地址我们也应该跟大家公布一下喽。 嗯， 对吧？ 在哪里？ 牛经理在哪里？ 爽翻天在这个房山良乡体育场路3号。 嗯。 可能高德地图上会，你直接搜爽翻天，其实就能到了。 嗯、哦，在良乡体育场3号， 体育场路， 体育场路3号， 对对对， 嗯，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搜的是爽翻天，不是爽歪歪，也不是乐呵呵哈， 嗯，爽翻天， 对，爽翻天，然后也是咱们今天的答案。今天呢，我们已经出现6名幸运听众了，还有4名，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这个广告过后呢，还会再给大家抽出最后的4名名额。 嗯、 当然了，如果你都没有中奖的话，不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只要你关注咱们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仙偷客栈就可以了哈。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呢，到爽翻天就餐出示此公众账号，就可以享受餐费的88折优惠。 嗯、没错，关注仙偷客栈。 哎，嗯，这个88折呢是永久有效的，在这里当着牛经理的面，我们可以说一下，只要仙偷客栈不关门，只要爽翻天不关门，这个88折永久有效，对吧，牛经理？ 永久有效。 那万一没有效咋办？不给怎么办？ 不给啊？ 嗯， 不可能啊！ 不给就拿。就不给你们，就来找雕，完了拿这个雕的大刀啊，嗯、去直接去牛经理身上片牛肉，哎， 哎 这事儿就可以了。 找大掌柜好使啊， 哎，对，找大掌柜也可以 啊。大掌柜也好使啊， 嗯、大掌柜是完完全全监督的哈。 嗯， 大掌柜电话呢就是1391013033，嘿，还 真 好 记 呀。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众都不明白这个梗啊，还蛮好玩的。好了，这个梗我们就先等会儿解释吧。 嗯、下一段我们来解释一下。 哎，对，也是先和大家说一下爽翻天重庆老火锅。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底料， 嗯， 还说了它正宗的这个重庆油碟， 嗯，没错， 嗯，也说了牛羊肉， 嗯， 都是从这个内蒙古 对 供应渠道、 嗯、 供应链过来 的， 对， 嗯、 然后所以保证食材是非常新鲜的。那当然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菜哈。其实除了特色菜以外呢，我觉得爽翻天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给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嗯，装修风格， 对，让我感觉，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 投影 啊、投影，嗯， 然后咱们对整个感觉像是一个私人影院吗？美术馆，我觉得有点像美术馆的感觉。 嗯，而且我记忆很深刻是、 嗯、 吃饭的那个台子上有一排的绿萝， 嗯， 有植物，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 嗯，哎呦，雕你真细心，我都没观察到。 你光顾吃了。 那光，我说实话呀，我吃的到现在我肚子疼。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没事儿，因为我们下午3点多才吃回来了。 嗯， 因为。你刚开始5点那会儿还没事儿，这都快上6点了，那忽然之间肚子开始了，开始就吃太撑了。今天 哎呦，行，不要跟听众那个毁形象了，大家都以为那个风四娘是又美又漂亮，风情万种，一想到能吃，都6点了还撑得慌的，吃多少肉啊，这得。 那这证明爽翻天好吃啊！ 哎，也对， 对呀，那不好吃我能吃这么多吗？ 嗯，也是有道理。 嗯，对啊，那我吃太多，我依然是你们的女神，对不对？你们大声的告诉我， 不对， 对 啊，对， 那、 嗯、 对、 嗯、 对 对, 对，就这样了。牛经理要笑不行了，笑什么笑？好，那这时间，是不是到广告口了，雕？ 没错，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最后的4个福利又来喽。

手的辛苦，听不见世界的忙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在心里长成一棵树。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这一时间仙头客栈还在继续、我是方思娘， 我是赛貂蝉、每翻天那个 对，翻天了那个， 对对对，就要上天了那个、 紧急翻完天就闹海的那个 啊，也行，明天就叫那个 哪吒貂蝉，雕哪吒，雕雕雕哪吒，哎，这个好， 我没同意呀、 那你说你还想咋地？你都上天了，你都翻天了，翻完天你还闹海了，你还想咋地？你说， 那也行吧，那我叫美悟空得了，悟空上天大闹天空嘛，那个雕哪吒闹海，哎呀，没事，我还是听众们的赛貂蝉。 我雕，你这说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我这智商，我这脑子一时半会儿我还转不过来，反应不过来。 没有，我脑子快 啊！对对对，你这太快了，我这反应半天，你这到底你是变性了呢，还是咋的了？有母的变公的了？ 啊！不要乱说话哈，咱们来言归正传哈。 好的，这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咱们的最后四个中奖名单， 是的， 听好了哈啊，这位名字叫做捣蛋猫的听友，恭喜你， 恭喜 你、我最喜欢小猫了。还有一个呢，叫做打不死的小强，恭喜雕最喜欢小强了。 我喜欢四娘， 也行哈、这位名字叫做 LZ， 恭喜 恭喜、 还有最后一位名字叫做丽丽，丽呢是这个利益的利哈，丽丽，恭喜恭喜， 好恭喜、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十位中奖听众啦，已经全部都产生了、每个人呢可以获得由爽翻天重庆老火锅给你提供的一盘高钙羊肉， 以 及一份 对 麻辣 牛 肉， 是的， 各一盘，哎，您直接到店去消费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会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给你发送私信，哎，打电话领取就可以了。那同一时间呢，我们没有抽中的听友不要着急，咱们只要关注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到店到爽歪歪，直接凭借着这个公众账号就可以打八折还是八八折来着，牛经理， 八八折， 哎，八八 折 的优惠， 一个很吉利的数字、 对，发发发嘛，新年一起发哈、八八折的优惠，只要仙偷客栈不关门，只要爽翻天不关门，这个福利是永久有效的、 一直会在的哦。 哎，那么同时呢、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也是想要和大家再强调一下，雕啊，那个十四号那天，礼拜六那天，你去干嘛去呀？ 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呀。 你去干嘛呀？ 我去给大家发福利呀。 牛经理，你去干嘛呀？ 我也是发福利啊。 你给大家发什么福利呀？ 发点红包吧。 哎呦，又我喜欢， 痛快敞亮， 我喜欢， 就喜欢大方的。 这时间呢，也要和大家预告， 14号金辉高尔夫球场，咱们先头客栈的第一次，2017年第一次落地活动， 没错， 千人大 party 将会在金辉高尔夫球场举办。届时，所有参与过，但凡是参与过先头客栈节目的所有商家，比如说像今天爽翻天的牛经理，现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大红包等着大家。 是 吧，牛经理，红包准备好了吗？ 这个你们放心吧， 放心吧，看见没有， 放心吧，是吧， 心有成竹的， 咱们直接现场见哈。为什么要现场见呢？因为14号一，孩子们都放假了，放假第一天，二呢，现场只要出示先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价值50块钱的门票全免费，哎，全部免费，这也是咱们先偷客栈的听友独属于这个非常独特的福利哈。你看这一时间，眼中幸福还说了，说没抽到能有优惠吗？有啊， 88折 对 呀， 凭借着公众账号直接到爽翻天去消费88折。那么爽翻天的地址呢，牛经理？ 良乡体育场路3号，高德地图直接搜爽翻天就可以了。 对，那同时呢，也要说一下，爽翻天也非常适合，比如说像办个生日 party 啊， 因为有个很大的一个投影， 对，非常大的一个大屏幕在店里，可以直接看电影。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屏幕和电影院的差不多大小了吧？ 对， 算个小厅的屏幕吧。 其实就是私人影院的那种。我觉得比私人影院的屏幕要大一点， 因为它楼上楼下都可以看见， 对，还蛮大的 啊， 楼上楼下2层都可以看到哈，也是蛮适合年轻人，比如说年会啊聚会的一个地方的。所以这时间如果您有年会的需求啊，需要咱们包场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哈，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订餐。那么爽翻天的电话呢是010-6135-2271，咱们中奖的听友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订桌哈，没有中奖的呢，直接打这个电话订桌也是88折，6135-2271。好，那这一时间先偷客栈 结束了， 哎，关门喽，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Yeah.